Thank you. 下面是阎吉鹏演唱的《沈潘红》。 胡老将军 远近就是杨家的宝贵。其实你这老子压两寸长剑，吃得你去打掉了三成，他口吐鲜血而死亡。他杨老将军见胡老将军的死，有日断了他杨家的命脉一般，带领他鲁肃三次大营，不听你这老子的计了。你这老子刘才可才带领上方宝剑，对看他不知回应。那杨七将军今日烈火，打死了可才，扭断了上方宝剑。那杨老将军他可是个虚岁的臣子，命他鲁肃回应军队，你怎要将他斩首，免他来当今的驸马，又是三军的元帅，你是轻易不敢妄加动。自打他辞去军棍，黄袍的只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理反命他父子吃的，将这黄袍日期一定喜开得阵，马到功成。何道义气不知尊敬，定是这样。天天他又大呼全身而归，你就应该打开云门迎接他父子进关才是。怎么反应如果你年龄到手，发出了雁门关口，迎他父子将虎儿赶紧杀死，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好算一番，一时焉能杀得敌，一时焉能战得敌。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得败得两难。难得下， 最后是严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 还没机会